站又一站的演出，一次又一次的付出，马不停蹄的旅途，不能回头的路，忙也忙不完的忙碌，牵也牵不完的名字。我站在舞台中央，感到如此孤独。我的明天是否依旧在名利的追逐中不能回头？我的明天是否能够在平淡的生活中重新来过？相扶，梦醒之后回到现实，在掌声欢呼中沉浮。黑压压人群之中，我在寻觅你的影子。我的明天是否依旧在名利的追逐中的生活中重新来过？我的明天是否依旧在名利的追逐中不能回头？我的明天是否能够在平淡的生活重新来过？我的明天，我的所有，换一个最初的你和最初的我。